本栏目由好吃好喝好玩好乐的晋行嘉年华特约赞助播出。 你怎么每周都能收到一束鲜花摆在桌子上，真好看， 这叫悦己升级，乐于取悦自己。 花都是你自己买的，多麻烦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现在用手机就能预定鲜花，2018年3月31日前通过建行手机银行悦享生活餐饮娱乐，花点时间进入活动页面，可享每单满79元立减30元预定鲜花服务，下单新用户还可获赠花瓶呢， 这么便宜，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赶快下载建行手机银行，开启每周一花的小幸福吧。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工银信用卡爱购周末第三季，爱购暖冬季火热进行中。2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北京地区发行的工商银行信用卡，在北京多家特色火锅门店、温泉度假村、滑雪场刷卡消费，可享受低至5折，最高立减100元。5月底前，每周五、六日，持工银信用卡，在金融街、三里屯、西单等商圈多家商户刷卡消费，最高享立减200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用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我们来把其中的一个金锄拉开啊，大家听听这样的声音， 走进现场，和你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我现在呢是正在金善艺术展的展览现场， 敞开心扉，与你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这个千里江南图真是一火厉害吧。 2018年1月1日，打开文化之门全新开播，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这种门在古代建筑上叫券门是吗？ 对，你看这时候都包过浆的人都是手摸的， 这就包了600年的浆了呗。包了600年的浆哈。 各位好，我是米夏，之前一直在娱乐节目中和大家见面，2018年要和您一起打开文化之门。我很喜欢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当我走进这座城市古老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特幸福。我们将尝试着把轻松快乐的元素融入一档文化节目之中。文化可以很厚重，但是当我们走进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的心态是轻松而快乐的。其实我们打开文化之门这个大家庭还有很多小伙伴，他们各具特色，各具才情，但是都有一颗文艺的心。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红。2018年我会在全新的地方和你相见，这就是每天晚上7点到8点准时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还是这个频率 FM87.6。 新节目、新阵容，期待您的关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亮。我呀，认识一处宝藏，这里边的宝贝可多了，有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雅音俗调、诸子百家。嘿嘿，您要跟我探宝吗？那太好了，咱们2018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来来来，稍等稍等，先容我沐浴焚香，弹一曲高山流水，豪饮300杯，挥毫作诗1000首，然后再来做自我介绍。你好，我是小群。虽然刚才那些梦想一个都没有实现，但是没关系，通过打开文化之门这个节目，我们都有机会更接近文化，也都变得更有文化。说不定哪天我的梦想真的实现了呢。 您吃了吗？您吉祥。我是打开文化之门选题策划人小强，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无论啊，您是大门大户还是小商小贩，文化是咱北京人骨子里的血脉。我愿意和您一起说说雅俗共赏的老北京，说说接地气的北京文化。 大家好，我是张欣。我喜欢对文化现象进行各个角度的分析，我觉得这里面乐趣无穷。2018年，我想和你一起打开脑洞，重新看看我们身边的一切。我很期待，新年快乐。 大家好，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文杰。每天晚上7-8点钟，当您还在路上还没有回到家的时候，您可以听到我们为您打开了一扇别人家的家门，可以听到那些历史名人的家风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2018年，让我们相约文化，解密文化，打开文化之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殷超。2018年，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一起探寻文化的奥秘。 我是米夏， 我是朱红， 我是赵亮， 我是小群， 我是选题策划人小强， 我是一丹， 我是打开文化之门的文杰， 我是张欣。 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 2018，打开文化之门，我们来啦！ 大家好，我是吴刚。文化就是咱北京城里的那些胡同和故居，就是每个人心里的那种归属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文化的大门，让我们体会到文化的美，文化的好。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文化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我的理解是，文化就是对文化发自心底的尊重，有敬畏之心。希望打开文化之门能讲出更好听的故事，呈现更好听的声音。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器月，超大实惠省到爆，装修要省钱就来全包圆。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啸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22年前，我刚来到北京，在北京读书是最幸福的事儿。 21年前，我出生在北京，有父母的陪伴是最幸福的事儿。 每个人在北京都能描绘出自己的风景， 每个人在北京都和这座城市一起长大。 出发，为爱，为梦想； 归来，为爱，为团圆。 大年初一，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999元每平米的全包圆装饰，电竞狂欢月全面开启，庆中庆超强折扣限量送，实打实省钱装修不是梦，详见店内活动。 吴裕泰新春促销，满额送惊喜，忘年约花茶就选吴裕泰。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华彩旗，中国创造中国旗，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度，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iko，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辞旧灵机唱春道，迎新瑞泉报年丰。打开文化之门在春节期间为您推出春节民俗文化系列节目，回望传统，品味文化，趣说故事，童话春俗，与您共度一个地地道道、和和美美、欢欢喜喜的中国年。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与您一起开门迎春。 北京时间19:32，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金鸡辞旧岁，瑞犬贺新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犬狗狗和我们中国人的渊源其实非常的深厚，它们已经不再是普通的自然动物，而是沉淀着文化和丰富情感的一种载体。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与狗相关的文物，走进美术馆的时候，以瑞犬为主题的展览也很丰富，有很多国画大师、文人墨客都有与爱犬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以瑞犬迎春、狗年说狗为主题，和大家说说与狗有关的文化和文物故事。介绍一下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提前拜个早年啊，狗年快乐。 小强是属狗的。 对，没错。 我应该说属犬的好一点吧。 对对对，这个说犬还是狗，其实这还真有点讲究的。 对，尤其是年长的，您说你是属狗的，不大合适是吧？ 那这狗字儿吧，其实确实是咱们这个传统文化里边，一说到狗，好像感觉都不是什么好字儿。 对，你这么一想，你乍一想，好像 都不大好，是吧？ 对对对，什么狗狗啊，什么 狗剩的 啊， 是吧？咱们一会儿要详细的说一说啊，细致的说一说关于狗的文物，还有狗背后的这个文化啊。那今天同样是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其实中国的汉字很有意思，有很多有意思的造字法、形声啊、会意等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品字结构的字，比如说三个经啊，不是三个经，三个日念经啊，三个水呢念秒，三个金念心。那我们的问题是三个犬念什么？ 对，三个犬念什么 啊？小强给出了四个选项，第一个字念汪，我觉得顺这个思路你应该叫汪汪汪汪啊。第一个选项是汪啊，就是仨狗在一起，就是特高兴见着之后汪汪汪啊，就这意思。 B 念龙，龙啊， 就这狗叫声比较大嘛， 啊、 把咱的耳朵震聋了， 就震耳欲聋 啊。然后第三个选项说念冲，就是这仨狗啊跑得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就过来了，念冲。最后一个呢念彪，就说这狗跑得不仅快，而跑的样子呢也感觉很奔腾啊，念彪， 就狂飙的那种感觉 啊，就是这狗就嗖就过去了。那我们问仨犬摞一块，上面一个犬，底下两个犬，它念什么呢？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今天我们要选出两位听众啊，一位听众获得的是这个奖品。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324-7084。 获得这个奖品的听众啊，如果您答对了的话，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有机会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两张。那还有一位听众啊，他将获得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线上的是睡美人，大年初二线上的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至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的官方网站。我们看看大家的选项啊，哎，很多朋友都把自己认为的这个正确的选项发上来了啊，有说念彪的，有说念汪的啊，大家再答一答。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每到辞旧迎新的时候，农历新春快到的时候，各地的博物馆啊都会有生肖展。那全国各地今年的瑞犬艺术展也是非常的丰富，比如说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瑞犬望春风戊戌狗年生肖文化展，这是首博博物馆里过大年系列展览的一部分。这展览时间呢是2018年2月8号到3月18号，时间挺长的。 然后据说好像小群姐姐已经去了，然后会给咱们做专题的报道。 对，有一期节目就专门走进首博，带您看看这个生肖展，这狗背后都有啥好玩的故事。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国博，中国国家博物馆，它举办的这个展览呢也是特别的这个展览也是特别的有名气啊，所以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在找这个，在看这个。它叫瑞犬纳福戊戌新年馆藏文物展，就里边有很多这个国家博物馆它馆藏的很多的文物。 嗯，你看都叫瑞犬纳福，没有说瑞狗的是吧？ 对。 那南京博物院啊，他们叫幸运狗南博藏犬文物特展。 哎。还有就是在重庆的中国三峡博物馆，它也是有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值得去看，叫福犬迎春展，这里边有200多件馆藏文物，它的珍品集中亮相。 就是无论您在北京还是去外地，都可以看到这种展览啊，以犬为主题的。 对，还有成都也有，成都在那个武侯祠博物馆有一个叫千奇百趣狗与汉代生活特展，这就有狗了。 而且外地的这些博物馆啊，他们这个主要文物呢都是比如说陶器，比如说瓷器啊， 还有玉， 还有玉器。其实狗很早就进入 人的生活范围了啊，成为我们的好的伙伴。你进博物馆的时候发现很多陶器在汉代就是狗的那个形状了。 对， 汉代的文物是很执着的啊。 对对对， 就是那种萌萌哒的感觉。 对， 那时候的小狗也特可爱，大家去博物馆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啊。 还有好多我觉得那个文物可以看它那感觉，它真是跟现代好多的那个比较新潮的东西特别像，就很奇怪，就是在几千年前或者说是在几百年前的那些人怎么想象的跟咱们现代人的感觉差不多，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心是相通的，或者说审美有的时候是轮回的， 几百年也是一种轮回，可能是这样的。对， 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啊，很多画家很多文人墨客和狗都有很多有意思的过往，或者是非常深情的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曾经做过王建成 对 画全展是吧？ 对，他在那个红宝堂呢也是做了他的叫瑞犬，也是叫瑞犬迎春，然后他的犬画展。他这个展呢等于是一直要到三月份，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到他那儿去做给他做了一个专访嘛。他等于是讲了很多他跟他爱犬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咱们可以听一段啊，王先生和他爱犬的故事。 在我那个十几岁的时候啊，家里啊养了一个小白狗，就相当于白色的那个京巴狗。由于它长得呢那个憨憨实实的，有点那个笨拙，它小狗嘛，大家都喜欢，哎，所以跟它呢在一起啊，风风雨雨的，一直等到它那个大了老了。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都没有感觉到与狗的这份情感。那么有一天呢，傍晚的时候呢，这个狗呢无缘故呢，从来不怎么出门，它忽然间走失了，哪儿也找不着了。家里各个角落，外边我骑着自行车把整个的我们当时住的街道全找遍了，挨家挨户的问有没有人看到这只狗。没有，一家人呢由于丢了这个狗呢，尤其是我们的痛哭，痛哭流涕，哎呀，那个情感一时半会儿都过不去。后来呢听有些老人说这个狗在你们家待时间太长了，它跟你们有情感，它准知道一旦它老了它死了会让你们很痛苦，怕你们见到它的那个垂死的那个样子，他怕你们难受，所以说呢，这狗呢跟人在一块时间长，它也是有灵性的。说不用问，它就是个平常的不出门，不离开家，不跟人，只要不跟人的话，它根本从来不出这个院子。那么在这时候，它忽然走了，下落不明了，那就是说它怕你们担心。实际上它已经到了它的垂暮之年，也可能是到了它要跟你们告别的时候了。听老人这么一说，哎呀，这心里头越发的感觉哈，这个狗它是与人是真是有那种心灵上的相通。从那以后呢，再想找这么一个小狗也没有了。 这是王建成先生讲了一段他和自己爱犬的故事啊，非常的感人。 没错，我就觉得这个因为我可能不养狗啊，我没有这种感受，但我能听得出来，就他跟爱犬那种那个人和自然这种宠物的这种爱啊，真是挺感人的。确实 是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有很多养狗的啊，我觉得狗狗后来就变成了家庭成员了啊。 对对对， 当他和你一起玩，当他最后走的时候，真的我们像面对一个家庭成员的那种情感啊。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说明年是狗年吗？三个犬，犬摞一块，就是品字结构的这个字，上面一个犬，底下俩犬，这字念什么呢？哎，我刚才发音不准吗？我什么时候说叼了？哪有一个选项念叼啊？是吗？狗叼肉包子去了是吧？有四个选项啊，第一个我们小强哥编的念汪，我觉得这特好，这多直给呀，是吧？第二个念龙啊， 脚气太大了嘛。 对，震耳欲聋啊，这汪汪汪的，这从第一个来的，还有一个选项就念冲，就是狗跑得特快。最后一个念飙啊，这是 狂飙的飙， 狂飙的飙，这耳朵都飞起来了。 这不是雕啊，没有雕的意思。 飙波腰飙啊，一共四个选项，我们选什么都有，但是有选雕的这个我很费解啊。如果您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上来啊，就有机会获得 俄罗斯芭蕾舞剧院系列芭蕾演出门票，保利剧院芭蕾之春演出季，大年初一线上的是睡美人，大年初二线上的是胡桃夹子，大年初三至初五是多媒体版的天鹅湖。购票请登录保利剧院的官方网站。我们还要送出的就是刚才的中国木偶剧院的门票两张，今天会选出两位听众啊。 两位听众。 对。说到这个狗啊，我们其实很喜欢这种动物，因为它非常的忠实。你发现呢，养猫和养狗的朋友都不太一样，是吧？ 很多人说这个狗是忠臣，猫是奸臣，都能说吗？ 猫就好高冷一点，狗就天天都哈着你。 他就觉得好像这个猫好像，是好像谁逗它，谁一那什么，它就走了。反正在北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猫是奸臣。 猫是奸臣啊，所以更多的人选择了养狗啊。 对， 其实在漫长的历史当中，我们的犬文化，中国的犬文化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它甚至和人生礼仪都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民间要生了小孩，特别是男孩啊，你取个贱名， 对， 当他取这个贱名的时候，他一定要和狗得挂上，是吧？ 狗事儿啊， 二狗子， 狗娃呀， 他没说和别的动物挂上吗？ 你看那个金毛信不叫狗娃吗？ 狗娃是吧？就起个贱名，说是好养活。 对， 还有就是你看这个犬，它其实和权力的权是谐音的。 对对对， 啊，有很多这个人手里拿一把件儿啊，就是把玩的。 对， 他是其实把件儿是雕成狗的样子，他取一个啥意思呢？ 叫大权在握 啊，大权在握啊， 他这狗文化就体现出来了。 对，好像是温润如玉的样子，其实心里还是想，哎呀，我应该当官是吧？就中国的这种文化啊。 对。 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比如说《搜神记》里是有狗的，《西游记》里也有狗，这个狗这个 level 就要高一点了。 它就叫犬，不能 叫犬是吧？ 哮天犬。 你没说哮天狗，它就 没错， 它就不大对劲哈，就是犬。 感觉好像这狗还是大，然后狗好像真是就地位高一些。 对。 比这个犬要比这个狗，哎呦，这犬要高一些，比这狗要狗感觉就低一点。 对，就是反正一个是高得上的，一个就特别接地气的那种，是吧？其实，在传统的典籍《礼记·曲礼》里就解释过，通犬、狗犬通名，就是这俩啊是一个名儿， 是一个意思 啊。若对文，就是如果文言里头、书面语言里头，大者名犬，小狗名狗，就是体型大一点的，就藏獒那样的，应该叫。犬，小小的那种啊，吉娃娃那种，你说它叫犬，你叫它小狗好像更可爱一点啊。 不叫那个吉娃娃犬，反正稍微感觉有点别扭。 对，犬就是挺大的。其实不仅咱中国人爱狗，普天之下都一样啊。美国人也特别特别喜欢狗。你看美国作家凯瑟琳·罗杰斯，他写过一部小说啊，叫《人与狗的历史》，就写这个人狗情缘。美国啊，前总统布什啊，他养过一条狗，他还给狗出了一本书啊， 叫《美国第一狗》， 这发行量特别高，达到几百万册，大大超过了布什自己的自传。 布什自传都不行，看来没有那狗有意思。 对，其实我们中国人说你爱我，爱屋及乌嘛，是吧？你连我房上的这个乌鸦都要爱，但是比如说在英语中，爱屋及乌就是 love me, love my dog, 你爱我，我的狗你也要爱。比如说咱们说幸运儿，他们就叫 a lucky dog, 或者是快乐的人就 a gay dog, 就是他们很喜欢狗，就像我们很多歇后语里会出现我们熟悉的动物一样。 对，他等于把狗这也是一样当成自己家庭那个成员了似的。 刚才给大家出了一道题啊，三个犬摞一块念什么啊？很多朋友答的是彪，念彪，真的念彪吗？还有答念雕的。没有 念雕的， 没有给你捧场的吗？他们没有答汪吗？要我就 答 汪。啊，那强哥一会儿给揭晓一下答案哈。 对对对。 一会儿给揭晓一下答案，这个字儿到底念什么？其实三个字儿摞一块儿的字特别的多。 对。 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奔，三个牛， 三个牛，对，三个牛念奔。 三个羊。 三个羊念山。 对，就是山味儿嘛， 对对对， 羊肉的山味儿啊。然后三个鹿。 三个鹿念什么呀？ 三个鹿这个比较少见，就算生僻字了，念粗，就是表示鹿鸣的时候，它那个声音啊，就大家一起叫那个声音。然后三个土经常出现在人名中 啊，这个念龟，三个土， 三个土念龟， 对吧？ 啊， 不对吗？ 两个土不 念 龟吗？ 念尧，念尧，我想到三个鱼了，我想三个鱼，三个 念 仙 是吧？ 对 对，念尧一般就是比如说，哎呀， 其实说到彪，我觉得那什么，可能很多人知道，就是三个叫什么 有一个念标，好像是三个马念标。 哦，三个马念标。 三个马念标。 那我觉得三个犬不能念标了吧？那马跑起来的人家叫标，你三个狗跑起来，你还和马比是吧？ 是不是念标的？需要揭晓答案吗？ 那您揭晓一下吧，您出的题嘛啊？ 这还真是念标。 啊，真的是念标啊！ 念标，对， 嗯，它就是形容这个狗奔跑、迅速奔跑的样子，是吧？ 跟狂飙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比如说飙升，我们现在说飙升，它同样是左面是三个犬， 对， 右面是一个风嘛， 对， 就是这狗跑起来都带风的飙升啊。所以这个咱们可以找一个最早答对的听众啊，飙升，答对的是谁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来，小强哥先找着，嗯。 啊，其实我看到咱们这里边哈，最早的好像，这页都没有了。 嗯，标啊，蒙甜甜好像是选对了。蒙甜甜， 这什么 Carlos 啊 ，Carlos 19:36第一个 哦， 三个全应该念标 哦，哎，就行 ，Carlos 好像还真没送过 Carlos 啊 ，Carlos 啊，好，一会儿再找一位啊，咱们继续说，我们生活中的犬文化啊。 其实说到犬文化，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说一下，就是其实咱们在这个就是平常说话里边哈，经常会用这个狗和犬啊区分一下这个好与坏。 嗯，比如说， 比如说吧，说这人好像怎么说呢？不太好的时候，这人很作恶，说这人好像谁谁的走狗 啊， 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说的比较狠一点。 对，就是这属于贬义了哈。 对对对，还有说这个官不好，狗官， 嗯， 对不对？ 对。 然后呢，这就是这良心被狗吃了，你看这都是跟狗有关系。 对。 然后就基本就没有说犬的。 对，这犬和狗有的时候你还真不能掉个儿，就是说虽然它俩意思一样吧哈，但你说军犬，你就不能说 军 狗， 对， 是吧？你说警犬。你说那警察领着一个警狗就来了，肯定是不合适，是吧？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说犬牙交互，你就不能说狗牙交互，是吧？ 对， 嗯。然后说犬吠，然后说狗叫，他俩一般不颠倒啊。 对对对。 在老子的《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深刻。刍狗是啥意思？我们知道中国的祭祀由来已久啊，老百姓后来呢就没有那么多钱，说我真杀个羊、杀个牛、杀个猪、杀个狗，没有，那怎么办呢？祭祀的这个心是有的，刍狗，刍是一种野草，就用一种野草扎成那个狗放在那儿祭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不要把自己特别特别当回事儿，你也就是天地中的一个刍狗而已，祭祀而已，是吧？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嗯， 这后边一句等于是。 对，其实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狗这犬文化翻到现在，我觉得好像也有点这个意思有点变化了。比如说现在一说这个，以前叫咱叫单身贵族哈， 对， 现在叫什么单身狗、单身汪，这种比较多。单身汪， 对，就是反正惨兮兮的那种感觉， 啊、 是吧？ 对对对， 或者有点孤单、寂寞、冷的那种。 然后要不就什么考研狗，这学生好像用的比较多。 对， 考研狗，什么这个高考狗， 啊、 类似这样的比较多。 就是在逆境中挣扎又很无力的那个样子，就一般般就叫什么狗啊？ 对， 但犬可没这么用过。 不能说是考研犬。 这是专业工种，这个是啊啊。那今天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啊。我们一个是Caros 啊，他将获得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门票两张。还有一位呢是怡然，获得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芭蕾之春的门票两张。一会儿呢，我把二位的这个电话记下来，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啊。那节目的最后。小强也再给大家拜一次年。 好的好的，祝愿大家犬年幸福吉祥，全家健康快乐。 犬年幸福吉祥。好，也代表我们节目组啊，祝大家犬年大吉，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健康平安。也感谢收听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购物，我是李佳，坐到我对面的是老朋友老夏。 李佳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老夏啊。那么对于很多叔叔阿姨来说，我叫小夏。今天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啊。东北人给您带来东北山珍。今天呢带来是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一个299，什么意思？199给你带来是整整的7大包。7大包东北有机秋木耳。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吃过，现在很多年没吃到了吧。今天给你带到了7大包，每包是100克，也就是2两。7大包东北有机秋木耳，加上2两 哈，是大包，因为它是干的， 纯干的， 知道这种纯干的， 这个是干货，对， 都是大包，标准市场超市您看都是一个100克的组合， 对，这样一大包的话，超市应该能卖到50块钱左右， 50块钱， 50元以上没问题啊。那么今天有199给你带来7大包，这个已经很超值了。而且我还再加赠一包东北有机的榛蘑，加上1大包东北有机的原蘑，这个都是作为赠品啊，免费送给您的。199块钱，您能记住吧？7大包木耳，然后1大包榛蘑，1大包 199 原蘑，对。那么有人说我吃过啊，这个你说的东西都好东西，可等着你了， 更实惠了。 哎，我多买点，能不能便宜点？那么就是我们基本上做到我们不挣钱了，我给你做一个组合啊，299，也就是说199 加100块钱， 添100木耳的话是12大包， 添了5包木耳， 然后这个赠品翻倍，榛蘑变成2包，然后原蘑变成2包，这是整整的16大包，做到299一个组合。现在你就可以打电话，如果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话，你就赶紧打电话，全是有机的。 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我得再次强调一下，今天老夏带过来这个好东西叫做东北山珍，无论是东北的黑木耳，还是送的榛蘑也好，原蘑也好，全部都是有机的。有机食品市场什么价您知道？有机黑木耳您可能未必都见过，有机榛蘑、有机原蘑，很多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过。 对， 但是今天给大家都是正宗的好东西，都是有机的啊！400-015-5151，199尝鲜价，299家庭实惠装，400-015-5151，400-015-5151。为什么你们这木耳好？口感好在哪儿？ 全国哪儿都产木耳，但东北的木耳呢，区别是只产一季，一年只产一季。 9月份20天的采摘季， 20天，就是20天，每天早上呢，在中俄边境线的森林。注意了，我跟你说的地标非常精准啊！中俄边境线是不允许有工业商业建筑的，就在森林里。每天早上薄雾未散，露水未干，我们的人上去给您从椴木上采摘新鲜的木耳回来，人工晾晒，然后达到干燥程度之后，我们再人工拣选更加果香完整的、品相更好的给你装包，懂我意思吗？纯干品拿回家，我们的有机秋木耳是可以发泡到15倍以上的， 小朵小朵， 对， 上下分层，撕开之后中间都有是粘液， 粘液多层的 那 种， 那就叫什么木耳多糖 ，对，营养物质在里边， 营养，因为它有机的，它并不是说有机，大家看有机食品并不是长得那么漂亮，所以这个木耳呢，你看那个包里它也有大有小， 对， 但是您吃出那个口感和味道是完全不一样。 对， 我曾经泡过48小时实验啊，我算极端的啊，依然保持非常弹牙那种口感， 放心， 对吧？啊， 口感 它不会泡的那种软烂糟糯， 不会， 没有那种感觉， 不会， 而且上下分层那种粘液看得很清楚。但是这是有机的东北的椴树的老林子里面的黑木耳才能达到这种水平。 对， 今天北广购给大家199尝鲜价拿走7大包，每包是100克啊，标准的这个超市包装， 对吧？ 啊，再加上送您一包有机榛蘑，专门炖小鸡儿的。啊，炖小鸡儿，炖老鸭呀，炖大鹅呀， 东北人管的贵客啊，一定是拿榛蘑去炖小鸡。 对，榛蘑有机的送您一大包。还有呢，可能您都没见过的东北原蘑， 原蘑市场买都不好买。 孝敬老人，再给一大包，加起来这就是9大包，199。当然，如果再加100块钱的话，是作为家庭实惠装给您呈现的，是12包东北有机黑木耳，孕妇的品牌，把福气运到家啊！再加上这个 两大包有机榛蘑、 嗯、 两大包有机原蘑加起来一共是16包， 16件 299，全部给您送到家。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的电话，打电话给您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 新春到，祝福到，全包圆装饰给大家送欢笑，春节电庆月超大实惠省到爆。